洒满你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离窝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。怎得共渡蓝桥？梨窝轻照，映出花月调。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。缘节要，今生孝同临了。梨窝浅笑，似把君邀，倚梦轻泛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。梨窝虽俏，悲欢景亦寥，落极痴恋变恨妙。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 瞬间的惶恐，我的心在颤动，不安静的梦全是你的影踪，很美丽面容还如此熟悉，却总在远去，触摸不到还如此清晰，你用微笑当作goodbye，最后我沉默不说 I love you， 愿在你身旁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思绪穿梭音符在回忆里转着，动人而清澈，这很情深长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保留心房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，看过去的奇迹像曾经的言语，情节重复断续，思念在不停堆积，我用时间为你慢慢写下回忆，实现的空白，寂寞的等待，孤单夜空眺望我的爱，听见你的温有坦白，这份思念为你存在，愿在你身旁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思绪穿梭音符在回忆里转着，动人而清澈，这份情深长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留心房呵护我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，这是为你辗转不折不休的旋律，一首歌几度转折，现在听我对你诉说，还有未完歌词在我心里，这是我为你写的一首歌，这首歌你是否也在轻轻唱着，轻轻附和，会不会想起我，当你听到这首歌， 愿在你身旁，一首想念的歌 为你唱，思绪穿梭音符在回忆里转着，动人而清澈，保留心房呵护我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，这个世界就让我守在你的身旁，这个地点我就把情歌为你唱，思绪穿梭回忆里转折，动人的情愁，心房呵护我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来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1度，最高气温24度，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1到2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丰台在11到24度，大兴在11到25度，海淀在10到24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黑龙潭在11到22度，金海湖在9到22度，响水湖在9到22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每天什么时候敷面膜最合适呢？一般来说，晚上洗完澡大概9点后就可以开始敷面膜了，这个时候皮肤放松，毛孔张开，可以较充分的吸收面膜的营养，也可以洗脸后把脸蒸一下再敷，效果也很好。

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长夜对孤枕不习惯。

来引领我们的生活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。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92年9月28号，三毛之父张乐平逝世。1998年9月28号，我国计算机软件界首次结盟。1999年9月28号，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。2007年9月28号，首个世界狂犬病日。2009年9月28号，全球30多家孔庙共同纪念孔子诞辰2556周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都没有说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